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错。 嗨，大家好，我是王希，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我的新专辑《重游往昔》，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快车道，我是赫儿。 嗨，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发动机。 发动机， 聊聊心脏。 哎，想到一起去了，真的是。 看看心电图啊， 对， 早搏呀， 最近这个 心律不齐啊。 这我拿个保温杯， 我说的都是发动汽车心脏 啊。我说我拿个保温杯，你跟我上什么年纪找这种新闻是吗？哎，现在国产的发动机有没有这种声控启动的，就是 engine start？就是那种 你看那个电影，我想那电影叫啥啊？后来啊，2012，你看电影看多了吧？ 没有吗？ 他是他可能还做梦了呢。 你们昨天不是聊那个拜腾，屏幕都快长到天窗上去了吗？ 真的是真的是那个放着呢，就那么大个儿。 那 engine star 就做不了吗？ 那个不知道了。 这人脸都识别了，我跟你讲，还什么做不了呀？ 万一像你今天感个冒呢？ 啊？ 怎么办？那这车还开不开了？ 在家 是开呀、啊，一边开一边打喷嚏， 都启动不了了，还开什么开？ 它会识别你声纹当中的这个核心的部分。 你这有点难，你这太为难厂商了。 脸部识别加虹膜识别加声音识别， 我的个天哪！人家就想做个好好的发动机， 虹膜， 你给弄个…… 其实没事儿， 抱着兔子， 其实就是它这套东西吧，跟发动机没什么关系，跟启动系统有关系，是吧？其实就是。把这几个东西合成成钥匙了嘛，是不是？ 对， 说远了啊，说回来。 现在的汽车媒体太扎心了。 我想不带点畅想，怎么能够担当汽车媒体这个位置呢？ 对你都不好意思跟厂商聊。 今天咱们说什么来着？十佳 发动机，2017年中国十佳发动机。 对，咱们今天聊的是中国的十佳发动机啊，大家不要跟前一段时间那个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相混淆了。 我跟你讲，就前一段时间我还试驾了这个十佳发动机的车型呢。我一会儿说到那台发动机的时候，我再跟你讲。 好，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的是、 开始红城你的表演 啊，为什么看？他说一会儿再讲。 对，你得说到那台发动机，我跟你说。 你怎么能不听红城老师说话呢？虽然他就感冒了，是 吧？ 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之前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是沃德的十佳发动机。那这个中国十佳发动机，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陌生，但是确实是有的。这个 叫中国新。中国十佳发动机， 中国新年度十佳发动机评选， 对，是由汽车与运动杂志，在2016年创办。 2006年， 哦， 你怎么了？ 都十多年了， 啊、 今年是第十二届了， 我你才两年呢，对不起啊， 你是真不知道啊。 我跟你讲啊，感冒有两种症状，一是发烧流鼻涕，第二一种就是神志不太清。 我说的好，你这说的好听点，其实就是智商下降。 那他可能不是感冒的事儿。我们来说说这个今年2017年的这十佳发动机都是哪十佳啊？上汽大众的2.5T VR6发动机。这个搭载的车型是途昂。 途昂。 对，这是大众品牌，老车会更熟一点。 哎，什么熟什么呀？连摸还没摸过呢，只在展厅看过，大街上活的见过。 你在展厅还看过？ 活的见过。 我俩在展厅都没见过。 来，我们来聊一聊这款发动机吧。 对，途昂的 VR6 是因为途昂也是在2017年可能卖的还是可以吧，不能说特别火，但是还是可以的。因为大街上已经有见到越来越多这个途昂的车型了 啊。 它这个 VR6 的发动机是大众独有的，我们都知道它有一款小夹角的那个微型六缸的这样横置布局的这款发动机。所以呢，它的最普通最为跟其他发动机不同的就是它的夹角为15度，一般的 V6 的发动机夹角都是60度，它的小夹角就只有15度， 那就整的跟那个直列六很像是吗？就差个一点点 夹角，哎，对，夹角特别小。然后呢，这个车， 这个你只说夹角小，这个夹角小可以影响到这个发动机的？ 它是有一个优势，就是体积紧凑，震动幅度比较小，然后呢，它的马力并不弱。 就说白了有六缸机的特点， 但是 然后但是又不占地方。 对，但这个 VR6 因为它是小夹角的设计，可能也是先天带来的一点点不足，就是它的磨损要比正常的 V6 就是六十度那个夹角的 V6 发动机要高一些。 嗯，其实可能一聊到途昂这个车大家都知道的比较多，但是聊到这款发动机其实确实是比较陌生 啊， 搭载的车型也不是特别多。 因为目前我们能看到，就是说途昂的这个 VR6 是目前也是大众仅仅在途昂上面有， 对， 所以其他的还没有。 但我也挺，我觉得挺逗在哪儿呢？2.5V6 的，就是因为它这样的缸，每缸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容积，肯定是个小数点儿。 嗯，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是吧？ 嗯， 它2.4的不就是就正好了吗？ 嗯， 然后它非要做成2.5的。我跟你讲，我有强迫症 啊，好吧， 小数点后边加东西，我觉得不得劲儿。 那我问你，1.6×6的多少？ 1.6×6，哎呀，这个发烧了， 这个没事儿，这个 什么都来发烧， 咱不用 这锅我不背啊。 对，咱不用介意它这个多少了，反正这个发动机还是可以的， 嗯， 它能上榜也是有理由的，动力表现也非常棒。 是，我们再来看这个， 说说另外一款发动机。 对对对，第二款发动机也是来自于大众品牌的，但是一汽大众的2.0T 的四缸发动机，搭载的车型是奥迪的 A4L。 嗯，这个就是那个 EA888。 对对对对对， 这个顺口溜儿， 加一个 EA888，人生马上发。 这你编的吧？ 没有，我有一朋友，他这个金总的经典台词 EA888，人生马上发。 对，这个发动机确实是大家知晓的程度比较多，然后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代了。 对，第三代的 EA888。排量呢有2.0的，还有1.8的，都是带 T 的。 对， 不光是奥迪 A4L， 其他大众的 车 下面全都有了。 嗯， 这个确实家喻户晓，大家在用着的时候，对于它的一个体会，相信也很深。 就是 马力 省油嘛， 马力肯定是够用，这没问题。 嗯， 但是吐槽点也很多， 比如呢， 烧机油啊。 哦， 不，人家那叫机油损耗量大。你要说烧机油，人家会起诉你的。 哦，来来来，欢迎起诉。 讨厌。不过确实啊，这套发动机可能您在比如说在4S店保养的时候，您可以跟那个维修工说，能不能给我买那机油剩半桶，你给我放在车里边，以备我有不时之需的时候，我自己往那里边加一点机油。 嗯， 其实解决方案差不多。嗯， 这个发动机呢，因为虽然大家都很熟，都是大众集团旗下的，但是真的说是运用到迈腾，具体车型迈腾、帕萨特，迈腾跟这个新迈腾和奥迪上面还是 有细节的 差别。对对对，所以大家在具体的体会当中，应该是也能够察觉得到。 对，在奥迪上面的技术更高，然后导致可能你得多备点机油。 嗯， 这话听着不像夸奖啊。 不，奥迪里边车机油装的多，所以桶大，就给你备的就多点，这意思。 嗯， 找不回来了啊。 悬。 好啊，两款大众的发动机跟大家说完了，然后稍后跟大家盘点剩余的八款，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微风轻轻吹着你散开的发，忍不住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多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直燃烧，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脸，微闭的双眼，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你就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祈祷，为你逗留，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 欢迎来到毛铺安全课堂。并线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影响其他车的正常行驶，并线要提前做准备，一定要将车道前后的状况都看清楚再并线，重点看看要并入车道里车的行驶情况，诸如该车道内车辆的速度、前方是否有拥堵或减速情况、两车之间是否有足够的距离等等。 毛铺苦小九再次提醒您，并线前应先开启转向灯，然后加速驶入要并入的车道，完全进入车道后回正转向盘，并将转向灯回位。并线时要讲究公德，不要强行并线，造成意外发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毛铺苦小九祝您出行平安。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车潮，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啊！可能有的人会说，前两款发动机真的是跟中国好像没什么关系， 美的音差呢，是吗？ 不是，他这也不是这意思，是中国的十佳发动机，可能就是说这发动机是搭载的中国车型上的 啊，反正是国产， 是这个意思吧， 是国产的啊、对， 对吧？就是不一定非得要就说这个技术研发什么的，你都在中国，可能是这意思啊。 那再说一个技术研发不在中国，但也是国产的， 长安汽车 马自达， 啊、 长安马自达， 哎， 长安马自达那个四缸的 昂克斯啊。代表车型是昂克赛拉那个， 对， 它、 那个发动机不是这个是那叫 Sky Active 创驰蓝天技术下的吗？ 嗯，对， 研发不是在中国做的，但是现在目前在长安马自达来进行国产。 这个发动机确实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这十家发动机里面，好多都是涡轮增压，就是代替。但是只有马自达目前还在坚持着它的自然吸气的道路，往一直往下走。 嗯 啊，然后也有很多业内和业界都在问马自达什么时候会出代替的发动机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到这个一辆量产车上，但是我们需要稍微期待一下吧，也许会有，但也许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有。 RX8可能未来马自达说转子加 T 和 Z4 同平台， 这个可能有点 不是 Z4、 这有点稍微有点遥远了啊。这个我们大家 我非常关注那个， 期待一下。 这是这样的，这事儿是这样的啊。马自达跟丰田有合作，然后丰田跟宝马有合作，很有可能下一代 Z4 和丰田 Supra 包括马自达的 RX8 他们会采用类似设计语言和风格在里面。 Z4 吧，非得弄个 Z4。我觉得 还 Z Pro 呢， 怎么这么别扭？ 还 Z Pro 呢，怎么的？ 就是这么 international， 怎么着了？ 就是这么的洋气。 反正这几台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很有可能就是这台车融合了日本和德国的 N 种 混血了， 对，还搭载了马自达的黑科技 啊。这个车其实说到2.0这马自达的发动机，我觉得就稍微多说一句，就之前老马自达的那个马自达三上那个2.0，其实那台车上的发动机表现非常好。 我知道 如果再用搭的是手动挡的话，那个车的发动机真的你开起来会就特别的给力， 如有神助 啊，真的很给力，那车真的，所以它能够获奖我相信也是有原因的， 也确实这台发动机也 挺好。 然后我好像还有一款是在国外做的研发然后在国内生产的，搭载在卡罗拉身上的那台 1.2T 的四缸发动机，因为这个我确实没有听到是它是国内研发的发动机 啊。你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估计我们这十家发动机里边得有多一半都是在国外研发。 对，所以它这个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搭载在中国的车型上。 对，咱们就说在国内市场上能够 见到 国产车，国产车 那就说卡罗拉吧。 可以。 那我知道其实有一个发动机是在国内做的研发。卡罗拉这个我不知道啊。 卡罗拉那就是 1.2T 了呗，就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你看啊，1.2T 四缸，就是小排量，明显很小的小排量了，对不对？但是这台发动机的热效率很高，能够达到36.2%， 很高了 啊！这是一个在节能减排方面优势相当突出。 丰田这两年就是在自己的发动机上面加一个叫热效率的东西， 对，就是其实也是在，我觉得这也是有个大概念或者是炒概念这样一个。这个在里面 说白了，这个热效率是 就是告诉大家，你别觉得我的发动机技术排量小就带不动你，或者让你觉得肉，其实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我用热效率来一个觉得很科技很高大上的一个东西来转化了这种概念。 跟大家伙说一下热效率大概什么概念吧，就是同样花9升的油耗，丰田的这个9升的油耗所产生的热能直接做功能达到36.2%，这台小发动机，丰田最高能做到40%吧，对吧？是凯美瑞的那套混动系统， 所以说就但是其他的发动机能做到35%左右的就已经算好的发动机，这就是为什么丰田他们在做发动机的时候确实节油，是以这个道理啊。 嗯， 就这么简单跟大家是算能说得通是吗？能听明白吗？大家伙 应该是可以吧？ 啊，是吧？啊，这台发动机相对来说还是挺有优势的。大家伙要买卡罗拉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台发动机。 我发现这一聊到发动机啊，我可能插话的几率就不多，对我来说都是知识点，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多听听你们讲啊。我们再来看一台发动机，是长安汽车的，这也是十佳发动机，2.0T 的四缸发动机。 嗯， 这搭载的车型是 CS95。 对，获奖车型是 CS95 上面用的这个 SUV 啊。 这个确实是一台完全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发动机， 嗯， 就是长安自主研发的。这个它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这台发动机 蓝鲸 吗？哎，蓝鲸，你看多接地气啊！ 我叫抹香鲸， 嗯，那你不行，蓝鲸最大。哎，但你那个贵呀，啊？ 不是，我那抹香鲸沉得深。 对，你那个产一种非常名贵的药材，应该是 啥呀？ 叫龙涎香。 哦， 哎，你看， 就是从抹香鲸上面，它能够自己。 老车，你现在知识涉及面很广啊！ 这都是小学时候知道的。 这是有。 拽是不是？ 说回来啊，说蓝鲸啊， 嗯， 这个蓝鲸啊，这台发动机还申请了74项的专利。 对，这挺好的啊。你看我们 了不起，当然挺好，不然怎么能十佳呢？ 对，你看它什么双 VVT、双平衡轴、可变排量的机油泵，这都发， 嗯， 那个搭载这台这个发动机。但是我总觉得，可能我们聊这些相对枯燥一点的专业术语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点听着懵。 可能最怎么说呢？专业的人士或者说喜欢发动机的人会知道。并不是每个开车的都 确实我们在开的时候，你也甭说是国内的，咱中国的世家，就是沃德世家，就那台法拉利的非常著名的 2.9T V6 又怎样呢？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这些装， 我们也不知道它的这些术语是什么，我们就知道它有劲儿，它确实有劲儿，踩多少有多少。 其实咱们说啊，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对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讲，这个发动机它到底是什么技术， 对对， 我可能真的关心的并不多，我就关心它好不好开，它有没有劲儿， 对，省油。 但这么说， 对，省不省油， 其实 这特别像什么，特别像我那天节目里说打游戏里边那装备， 嗯， 它这什么双 VVT 就算是一件装备，双平衡轴又是一件装备，它装备越多它确实还是厉害一点的。 嗯，对对， 是吧，装备多了不怕咬是吧。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是长城汽车的发动机，1.5T 的 S 缸，哎，这个 我们俩都开过， 对，比较熟的这个发动机了。 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前一段试的就是这个， 1.5T， 对，有个电控涡轮。 其实这车你， 直喷， 你看它的一个这个纸面数据的话，挺厉害啊，285牛米。 但是你要这么说， 这扭矩很夸张啊。 但是你要这么说，我是觉得这个哈佛的虽然销量一直领跑，但是它有一些三大件的东西，它的反响是平平，就是你组装在一起可以，你可能单拆出来， 我明白了， 差那么点意思。 组合在一个拳头的时候， 对， 这个时候可能就没有单个拎出来那么强了。 对，其实我开这个车的时候，因为我试的也是 1.5T 的这个发动机，然后当时 你这是什么车 ？H6 的18款是吗？ 对 ，H6 的新的那个18款。 其实我就说到长城啊，咱们就多说那么两句。长城最近这17年肯定是，国内 SUV 的销量冠军，这没跑了， 哎，没说了。 这个我们对长城关注这么多，我们也是真的希望它在今后这车型，尤其是这三大件的调教上面更好， 对，可以匹配度更高一点。 哎， 挺好。我之前开过它老那个 1.5T 的 HRS， 就是 嗯。哦，你是因为开过老的，所以你有对比是吧？ 对，你这个发动机好是一方面，你变速箱也要跟它匹配的要完美， 嗯， 越来越完美， 要比之前啊，我说句实话，要调的还要再细腻一些了。 你看我们吐槽大众说它减配也好啊，或者说它这个不厚道做法，这固然是很可恶的，但是这个车这实实在在拿出来，当你开的时候，确实可能这方面还是需要这个国产车一些品牌好好学习学习。 嗯， 但单拎出来这台发动机参数啊，包括动力输出， 这我说了 都很好， 挺夸张的这个数据啊。 嗯。 还有就是大家伙得算，这台发动机一般都搭载在10万出头左右的车型上面。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性价比也是很高的。这样算下来， 对， 是。 行，咱们先说到这儿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再来盘点其他的几款中国新十佳发动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款车啊。上汽乘用车就是 1.5T 的那个四缸发动机，搭载车型是荣威 i6。 这个车咱们去年开过啊，荣威的 i6。怎么说呢， 发动机应该没问题， 发动机还行， 变速箱再调的好点就更好了。 对， 这都是变速箱连累了发动机。 这车其实一系列上汽的车，目前我们看到名爵也好啊，荣威也好，搭载其实发动机都差不多。 对 啊，我们更关注它在平时使用的一个平顺性啊，然后再就是它的省油，再就是它这个维修保养的是不是很便利，就是别老今天有个问题明天有个问题，这就烦人了。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江淮汽车 1.5T 的四缸发动机瑞风 S7， 这车我是没开过，它也是同样的 1.5T 的四缸，我不是很知道这个车怎么样。 这车确实我们好像咱们都没摸过啊。 参数来看呢，251牛应该在这个级别当中，在咱们自主的发动机里边算比较还可以的啊。然后174马力，然后它的装备呢就是小惯量的涡轮增压器，这个长城那发动机上也有，大家伙都在 装备。就是它主要是对那个涡轮迟滞的这个现象的帮助会大一点。 对， 这个开这个车的人可以关注一下你的发动机啊。 对， 再往下看是吉利汽车 1.4T 的四缸发动机，然后搭载车型是吉利远景的 S1 跟帝豪 GL， 帝豪 GL 可能是我们更熟悉一些啊。 对，这么前两天新上市的更换的发动机嘛。 对， 对吧， 它取代之前的 1.3T 嘛。 我觉得这个吉利收购沃尔沃之后在技术平台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这你说到点上了。 对吧， 我认为它从技术角度来切入的话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这样的话对它整个产品质量一个提升，口碑提升都非常有好处。 反正是整个品控做的是更好的。 对， 但发动机和变速箱这一块，我看沃尔沃应该正在多介入一些。现在只是浮面吧，还是。 对，然后这款发动机是用了一个铝制的钢体，全铝的，钢盖不知道是不是铝的，钢体是铝的了，目前来看啊。然后再就是小惯量的涡轮。还有 VVT， 而且小惯量涡轮应该是最近成本下来，我看很多的咱们自主品牌的发动机都在用这个东西。 估计有这个可能吧， 就那个某装备降价了，所以大家集体采购是吗？ 其实要是真的说是技术壁垒一旦被突破的话，这个东西就没有多 难。哎呀，都是供应商提供的， 没有多 难。就老车你是做小惯量涡轮的，然后那个赫是做涡轮电控的，我是做发动机的，哎，过来一起玩。 估计我明年的执照就被吊销了，我是奸商。 像 啊，我只是用这个方式来跟大家说，这个发动机里边为什么很多东西他们都有同样的一样的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其实都是供应商给提供的啊。然后还有一个上汽通用别克的混合动力系统，也是整个的中国新当中唯一一台混合动力的这个入围的啊。 其实这个可以聊一聊，搭载的是君越 30H 的全混动， 1.8升的自然吸气，然后再加上两台电机啊。还有三个离合器，哇塞！ 对，它的这一套混动的系统跟那个丰田的原理是一样的。 这车在国外有一个那个大家熟知的车型，就是沃兰达。这个属于就是跟那一样的。然后在国内呢，还有一个车放的是这个，就是那个迈锐宝 XL 的混动版。就是这三个车用的是这一样的这个发动机， 所以大家伙感兴趣也可以再买一个便宜点的迈锐宝 XL。 这个混动能进来 真的不容易啊， 不容易， 你也没有想到啊。所以说这个技术对我们来说以后还有的发展呀，以后可能在这榜上都是什么混动啊，发动机啊， 明年看看能不能电动机也进来一下。 以前那我觉得电动机会单独列一个榜，你觉得呢？ 啊，那我们评一个吧。 对，不然的话这太 2018年电动机排行榜。 可以，到时候我们可以来梳理一下 啊。China EV 是吧？ China EV 排行榜。 对， 全是叫对名了。 那 EV 啊。 反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2017年中国的十家发动机的一个情况。那自主车企有很多家的企业都能够上榜，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一个表现吧。 也是大家伙买自主品牌的车型的一个定心丸。 对，也是要给我们自主企业研发这些发动机一个动力吧。 对，这个也是能够看出来，这个我们这个车来在我们国内销售之后，我们消费者对这个发动机的一个认可。 对， 那好，今天呢节目当中聊了这么些，如果感兴趣的问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送我一朵玫瑰花，她说玫瑰花儿芳香的。